一首真的可以让人开心的歌曲，一首真的可以让人开心的歌曲，你会不会刚刚也情不自禁的晃动了一下你的肩颈啊，或者是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呢扭动了一下？冬天呢，人都会变得比较懒惰，但是由于我们每天看手机或者是一些电脑啊等等，会让我们的肩颈变得不舒服啊。这首歌如果在家中啊，刚好是刷牙的时候听啊，或者洗脚的时候听呢，你都可以晃动一下你的这个肩颈哈，让自己舒服一下。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，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，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，让我们打开下面这张订单，就是来自三金栗子十八发送过来的。他说这半年呢真的有点累，想得很明白，却做的还是和理想有点差距，最后半个月也要加油，明年更要加油，专注认真坚持用心的去做一件事儿，想看看几年后会怎样，有什么不一样。我真的要把那句你可能听了很多遍的话在今天再对你说一遍，确实是越努力越幸运，你的时间花在哪里，真的会在一年一年的累积当中发生质的突破，最好的未来是你脚踏实地创造出来的。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，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，爱放在手心跟我 奶茶刘若英和小朋友带来的最好的未来，听着有份，你也有最好的未来，但绝不是空想的，而是 付出努力的。不要害怕这个速度有点慢，只要每天一点积累，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有效果了。今天很多朋友都需要一些动感的音乐，给自己一些状态上的提升。年底好像有很多加班的朋友，比如说这位正在加班中的朋友看到你了，他说很想听到一首歌曲给自己加班打点气。好吧，紫悲鸣还有王小亮。 但没办法，还恨他干嘛，还管他干嘛，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。生活是笑话，别哭着听它，别在意更换，不乐是你傻，心要你哄它，一切会好的，一切都来吧，天地随你爽。你是哪那个哪 强的最棒的 WPP 小精灵，希望你也赶紧加油。高三体育生的我每天都在拼命，虽然累，但是有这群兄弟们陪着就觉得很暖了。刚刚那首歌呢也送给你们啊，所有现在有点低落的朋友，记住阳光彩虹小白马。 想着你睡了好几夜，看你看你看着你藏在心中秘密， 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该用什么字眼，有些事是否改变，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，爱情从我视线，害怕模糊了视线，想记住关于你一切，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，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，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，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该想在你身边，不知深秋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，放不下心中的纠结，就像你最爱的球鞋，忘不了你给的誓言，曾几何时多少日夜，我想我真 晨才想着你，对你不适应。我想，我只想抱着你，你就是唯一。时间走着滴答滴，有些感情你压低，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，结局谁看清，离别是哪一句，思绪延续，回首是否还会有你。爱情里谁愿意谦虚，环绕你四周，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、yeah, 为了你我可以诗情画意、哎、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。我爱你上瘾，也怕你伤心，有些事情不会放弃，即便滑稽，为了讨你开心，想着各种话题，即使淋着大雨，我想晒雨，从不畏惧保护着你。我想我不能没有你，没办法舍去。我想我只想陪着你，一直走下去。无法控制情绪，表达我的言语，偶尔想告诉你，有个人他很想你。Yeah, 无法控制情绪。 明了，就是想你。天寒地冻哈，有时候真的都不愿意出门啊、这个朋友聚会都变少了，可是呢要是恋人见面呢，那还是会奋不顾身的。天气凉的日子呢，希望在家里啊，就算不出门呢，也有你可以找到的乐趣。上班呢也是穿得暖暖的，注意身体，不要感冒了。12月11号星期二的晚上，这里是爱的更久点。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，请告诉我，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我就可以看得到了。每当要送出下面这首歌的时候，总感觉这个年代感就开始模糊了。好像我做点歌节目这么多年了，这首歌也是持续被大家所喜欢。也许是心情糟糕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歌声来鼓励自己吧。蛋仔复蛋仔，已经不开心2周了，持续的心情很差，需要一轮红日高高挂起了吧。来听听这首歌吧，这是 Q 夜之秋 X， 他也是想听到的啊，我们就把这首歌一并送给你们了。放心态好啊，放好心态迎接明天。 我给我一脸

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，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。 最浪漫的事，来自原唱赵咏华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，就像是当初啊，可能最浪漫的是你与他之间所分享的东西，与经过了几年之后大概会有一些变化。就像我下面收到的这张订单，一个由衷的感觉就是好像很多感情到了年底啊，在这个情感的年检的时候呢，都好像爆发了不过关的现象。我是小梦大半，这位听友说，我想今天透过电波把我对 W 先生的话大声地告诉他，真的是很伤感。你想点播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，但我为你准备了一首歌曲。我想可能到这个时候只有女孩子能把话还能比较动情的告诉他吧，而男人可能在这个时候都会选择沉默。你想在电波中对 W 先生讲再见了，从22岁到28岁，我把最美好的青春给了你，这段岁月光彩夺目，春光明媚，幸福爆棚，这是我一辈子最梦幻最回不去的岁月。谢谢命运让我们相识，谢谢时光让我们相知，如果有可能就让记忆留在2012年的夏天，我刚见你的时候你的样子。就在今天，我们好好说再见吧。 我爱过你笑的脸庞，我爱过你心的善良，这些年有你的时光把我的孤独都照亮。我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都不知